咁所以一般個佛經裏邊嚟講咧，多部分咧都係講善男子，就好少提善女人，有，但係咧就唔多，比啲善男子咧就少啲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講，凡係有善男子嘅地方，就一定咧係包括呢個善女人，在家嘅男子、女子都包括在內。就絕對不是說有善男子不准女子參加，所以這點呢，希望各位善女不好誤會。在這個金剛經有一種叫做六譯本，他所說這個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即是善信男女，這個善信這方面來說呢，是有兩種的意思。咁一種咧，就係單係在呢個人呢方面嚟講啊。咁包括四眾弟子，男眾出家、女眾出家、男眾居士、女眾居士，咁四眾弟子，咁通名為是男子是女人，只要佢信佛，咁起碼要受過皈依啦。一定呢要受過呢個三皈依禮，即係初入佛門，都可以稱為善男子善女人。第二呢就以密法嚟到解釋，咁點樣分男子分女人呢？咁呢個純佛法嚟講啊，在呢個阿羅漢呢方面，佢個性剛直，因為佢從呢個三界嘅生死輪迴裏面了咗生死，一正正到阿罗汉果啦，咁佢就永远就唔再入呢个三界呢个范围里边啦，去度众生啊。嗱，咁啊，如同呢个楞严经里边都有一段文啊，佢话如一气中就是百蚊锐啊，周周年龄依分段中就古法狂闹啊。佢话有一个咧。即是冰方一片，或者个盒呢，总之冰方一片就是空的盒，咁容量就是冰方一片，或者是玻璃杯都得，总之是冰方一片，中间是通心的，佢装到一百只蚊仔，嗱咁嗰啲蚊啊点样个细啊，真系一片冰方嘅容量装咗佢啦，一定系好逼啊，肯定系好逼啊。咁啊，因為逼，所以佢就喺裏邊又想出，但又唔出得，咁啊點咧？咁啊你逼定我逼，咁啊古法狂鬧啦，啲啲啲啲，咁啊大家嘈起嚟。咁啊，譬如乜嘢咧？呢個盒冰方一片，就譬如我哋呢個世界，其實咧講起嚟，如果幾千年或者幾十年前咧，都真係都好遠啊！因為交通唔方便，如果以今日嚟講咧，呢、這個世界好少啊，真係兩日就環遊世界一圈啊！啊，加直航由香港一直飛到個西雅圖，呢、這個 United Airlines 啊，連個航空公司啊，十二三個鐘頭就到啦。如果香港飛去西海岸，三藩市即係舊金山，或者咧呢、這個羅省啊，亦不過十一二個鐘頭，好容易咧。幾千里路啊，就到啦。如果我哋今日打電話仲方便，可以直撥都唔使經過電話公司啊。你只要有錢，你俾錢就得啦。你分分鐘打電話俾你嘅親人朋友傾偈。咁你問呢個世界係咪幾縮小咧？真係好少嘅呢個世界。咁所以呢個冰方一片嘅容量啊，就係代表我哋今日所居住呢個世界。是很渺小，但里面的人呢就很多了。那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不用说都是吱吱啾啾啦。那么张三强就李四点啊，所谓李生啊我跌。那么这种人我是非啊，的的确确呢同那些蚊仔啊，在那個冰方一片的容量裏面呢，吱吱啾啾。咁在好多略為啊，呢、這個年紀老啲嘅人呢， 真係睇三代，睇到四代嘅興衰啊！咁我曾經咧，我去美國夏威夷嘅時候，因為水仙花皇后啊，當時我講呢個故事咧，咁啊唔使講名啦，好多人都知啊。咁啊，當然咧，佢係19歲到啫。我啊第一次去到夏威夷，就啱啱一個中國年啊，咁啊競選水仙花皇后，佢得咗，佢冠軍啊。咁啊，作為呢個中國之夜啊，咁啊到呢個中國城即係China Town啦嚇，啊大家嚟到聯絡下。咁啊，我第一次夏威夷嗰間廟咧，就響正係China Town嗰時嚟啦。咁啊，亦都咧同佢食過飯。亦都同佢影咗好多相啊！嗰啲相我家下仲喺夏威夷啊，相本都有。咁後來佢就每一年啊，競選皇后就翻嚟亞洲觀光啦，代表呢個商會係商會主辦嘅。咁啊，識到一個大有錢佬，咁後嚟結婚啦，咁啊翻咗嚟香港住。咁冇幾耐咧，佢個丈夫又死埋啦。咁啊，嗰啲產業咧，同個家婆咧打官司。嗱，咁啊，相信應該咧，好多人都知道呢件事嘅。啊，係邊一個人咧？你應該知道。嗱，咁啊，我咧一眼睇到佢由少女就變成少婦啊，由少婦就變成人哋個母親，由母親等於話由結婚，直至到個丈夫去世。然後又跟個家婆打官司，也不過前後20多年，我跟這個人很熟。那咁我到現在呢依然都是一個前衛，20多年都沒什麼短線，只是人老一點，並未有短線。那試問上這個世界真的很幻化，很幻化。20多年呢能夠看到他跟少女變成了有家庭，然後呢家庭散了，丈夫沒了，咁啊同家婆打官司，咁你話呢個人生啊，仲有咩留戀咧？仲有咩好爭咧？其實爭嚟爭去啊，大家都係一口氣啊，所以好似咧呢個東方一片，容量100隻蚊仔，你叫佢有乜發展？唔知啲嚣嚣，唔古法狂鬧啫。我哋嘅人喺呢個世界裏邊都係一樣，其實好渺小。可是咧，在呢個渺小嘅環境之中啊，但係人人咧日夜啊都你爭我奪，所以呢個法庭就咁好生意啊，日日都唔知幾多嗰啲案件。但係假如大家真係懂得呢個佛理啊，當然我哋唔係話唔謀生，唔係話唔競爭。而是咧，盡其呢個本分。咁如果大家都盡其呢個本分啊，你就冇咁多個爭執。咁所以阿羅漢啊，佢自己喺呢個爭執個世界裏邊跳出嚟，咁佢一睇呢個世界咁多問題，佢就永遠啊唔再翻嚟呢個世界裏邊到人，表示佢呢個個性剛正。就是儒堂叫做善男子啊，但是菩萨就大慈悲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，佢呢个外表系女子身，其实观音菩萨咧就唔系女子身，凡系成佛啦，想成佛嘅。咦，咁啊法师你咪讲错，咁你啊咪冇分唔系，即系你成咗佛之后，你绝对唔系女子身。女子身修行可以成佛，成佛之后不是女子身。嗱，例如我哋而家生极乐世界，你生到极乐世界咧，就唔系女子身。咁啊，有一部《往生论》里边讲咧，佢话女人及根铁啊，都异性总不生啊，不能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呢啲经文咧。你如果你唔懂佛法，你解唔通啊！咁啊寫得好清楚，如果照文讀啊，女子同埋六根有欠缺嘅，即係單一隻眼啊，冇咗個鼻啊，少一隻耳啊，或者低著嘅片隻手啊，咁啊六根唔齊整咧，呢兩樣嘅人咧，同埋呢個異性啊，呢、這個阿羅漢啊，女人及根缺異性三種嘢，女人根缺。和异性人， 呢三種人咧都唔能夠生極樂。如果照文字直解，其實咧唔係咁樣解。如果咁樣解係大錯啊！即係話女人念佛，呢、這個六根殘廢嘅人念佛，以及呢個摩羅漢啊，佢念佛回心向大啊，咁佢一生到極樂世界咧，女子身都變成呢個大丈夫身啊！六根殘廢嘅人到到極樂世界，通通都係蓮花化生啊，冇呢個根結嘅情況發生。就並不是話女人咧不能生極樂世界，而係生到極樂世界冇呢個女子身，相對係大丈夫身。咁所以菩薩咧就係、是、現呢個女子身咧嚟到度眾生啊。咁啊，觀音菩薩咧，佢係以我哋中國嗰啲女子咧係最有緣，所以觀音菩薩咧就現呢個女子身。咁有人今日個點解佢唔現個男子身咧？唔通男子啊冇問題，或者冇病痛啊冇麻煩啊，個個男子都順利，唔使人幫忙，唔使菩薩化到？唔係，不過咧男子咧就自由。可以上天就可以落地嘅，但系女子啊就冇咁自由啦。生在唔好话几千年前啦，就系五十年前，我哋自细读书咧系着大嘴仔衫噶，啊真系着嗰啲骑娘嗰啲大嘴仔衫噶，啊一条啦，啊好似冬天啦嗰条反绒裤系嘛，咁啊上面着一条，着一件大嘴仔衫，即系真系大襟噶。家常是邊個著啊？無力家常子。咁啊，舊時啲女子咧，就係幾十年前，絕對冇今日咁開通，邊著可以拖拉手啊？啊咩咩咩的士高啊？啊咩夜總會啊？冇得傾噶，冇得傾啊！啊男人就得啦，啊自古到今都一啲問題都冇。啊，咁啊，如果咁樣嘅情況嘅環境之下，如果女子有咩痛苦，例如生养，或者女子呢个健康嘅生理嘅变化，好多痛苦啊！又一般嚟讲咧，佢就三步不出闺门，佢都唔露面嘅，隔篱邻舍都唔知道佢点嘅样嘅。咁你话佢有咩痛苦嘅时候啊？咁啊，觀音菩薩啦，咁啊點樣可以教化佢咧？咁想菩薩咧，佢就要現一個女子身，咁啊大家都係同類啊，咁樣先至咧可以啊教化佢啦，就可以度佢啦。所以觀音菩薩呢個大慈悲現女隱身咧，係純粹咧係教化呢個女子。所以我哋中國有句話叫做家家係觀世音啊。就是这样的来源，任何人都知道有观音菩萨，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么菩萨既然以大慈悲为出发点，那么菩萨以慈悲当然是品性柔和，所以这次的善女人善男子就代表这个阿罗汉个性刚直，而善女人就是表示菩薩那種的慈悲。這個出現呢，這個六翼金剛經裡面呢解釋所謂善男子和這個善女人那種的分別。咁向下就話，佢話如來功德啊，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，佛刹極微塵道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。我问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普贤菩萨同在座嘅大菩萨以共一善财童子讲啦。佢话如来嘅功德，即系佛嘅功德咧。佢话假使有个人，包括里边咧有一百二十个数目，咁啊其中咧最后啊，即系由少到深啊。最后呢第二个大数名为佢就不可说 不可切，即是话咧，你数都数唔清咁多，你即使要讲咧，都讲唔清咁多，就叫做不可切，不可切。佛他不即雷神都劫，劫啊！就系讲呢个时间好长。咁啊，呢个时间长到点咧？好似佛世界都变成呢个微尘，但系咧唔系一个佛世界。现在话不可说，不可说咁多个佛世界，将佢通通咧都磨碎，变成微尘，一粒微尘当一劫嘅时间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个时间就好长好长啦。但系现在亦都经过十方咁多个诸佛，每一诸佛啊，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世界，以为微尘，一个微尘当一劫，咁嚟赞叹啊，仲要相续不断嚟到赞叹佛嘅功德啦，你都赞唔尽啊！咁啊，可见佛嘅功德啊，就的的确确啊，深如大海啊，都难以形容。我哋只有用一个信心，用一个信字啊，来到啦吓，表达自己一种啊敬意。咁啊，我可以咧浅显啲。如果你话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多劫。将俗语说不可穷尽，的确咧系讲得太高深啊！咁我哋讲近啲，讲浅啲。嗱，我哋佛教好多藏经啊，相信现在咧，我所知得嘅咧，嗱有呢个日本嘅大经藏，我哋中国咧有积沙藏，有贫瘸藏，亦有龙藏，每一个朝代都有藏经结集。等于话代代咧有呢个高僧大德嘅著述，包括原始最初翻译嘅经典啦。咁啊，我哋咧就可以来一个比例啦。你除咗你细个你唔识字，咁啊呢段时间啊浪费咗。由你开始识中国字，咁啊中学毕业咁啦，十六七岁啊，十八九岁。亦都咧，你有时间，总之咧，看破一切，你就学佛，你出唔出家冇问题啦。总之你由嗰个时候咧，你就开始学佛睇藏经，就一路咧，咁啊八十岁就咁好啦啩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咁等于话咧，二十岁到你就开始信佛，而且每日啊都系咁啊研究睇呢个藏经，你都唔好谂啊。就咁样读下啫，读一读啊！你由头咁样读落去，读到你八十岁六十年啦，你读唔晒啊，读唔晒嗰啲经啊，你读唔晒啊！咁你话我哋一生人啊，咁啊八十岁至长寿，咁啊算你二十岁就中学毕业，应该一般嘅文学修养可以过得去，你就开始读经，读六十年啦，你都读唔晒啊！咁啊，只不過咧，喺印度翻譯過嚟嘅經典咧，係好少嘅，好少好少一部分。咁我哋窮幾十年嘅心血去讀，都讀唔曬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將佢放開啲，好似一把尺咁啊嚇，將我哋擴充放寬啲啦。所以話經不可説，不可説，實實極離塵到結啦。相續演示就不可窮盡。這個呢就不是說真是理論，而是事實，真是佛的道理啊，的的確確呢是很廣闊。那麼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們法師講經，那麼你說講心經呢，一個鐘頭可以講完，可以講完啦，而且講得很動聽添，包你聽得懂，包你聽得懂，絕對不會瞌睡的，講得很暢快，好動聽，但是可以講一個月，你只要有咁嘅興趣聽就得噶啦，可以講一個月，就因為咧佢裏邊咧嗰啲理論啊， 即係咧包括好多方面。咁啊，時間唔夠啦，咁啊簡略啲啦。啊，時間夠冇問題，咁啊多講啲啦。嗱，我哋又從呢種咁嘅理論嚟講咧，我哋就知道佛嘅理論咧係好深奧，好深奧，真係咧源源不絕啊！所以《楞嚴經》咧，佢判呢個六根功德啊，呢條舌根啊，眼耳鼻舌身舌根啦。如果從食嘢呢方面嚟講咧，佢就唔完全，得八百功德。點解咧？因為佢有暫甜啊！嗱，我哋即係飲一碗糖水。咁咪好甜啦！你即刻可以拉炸圆落去，变成好咸啊！但系咸与甜咧，嗰时中间呢个界限咧断咗噶啦，唔能够甜，唔能够连续，因为甜一拉炸圆，马上变成咸到苦到眼水都出啦。咁啊，中间咧佢就断咗啦，所以就唔得完全啦。咸与共甜啊，好清楚呢个界限啊！你本嚟一条金蜜糖啊，几甜啫，系嘛？突然间一揸完就苦到眼水出，呢个界限已经好清楚啦。所以只系得八百功德，佢有间甜。但系如果对呢个演讲呢方面啊，所谓讲佛法嘅理论啊，所谓滔滔不绝啊，我哋智者大师讲《妙法莲花经》一个妙字，讲咗90日，三个月啊，净系一个妙字。但是你可以5分钟啦，讲完5分钟啊，讲完包你好听嘅，啊包你听得点头点脑嘅，好听嘅。咁啊，佢可以5分钟讲完啦，亦可以咧讲3个月，就因为咧佢嗰啲理论啊滔滔不绝，滔滔不绝，所以从呢方面咧，我哋就判呢个舌根咧系1200功德啊。属于呢个圆满功德，就因为佢理系一条，但系佢呢种道理讲出嚟咧，滔滔不绝啊，源源无穷啊，好似嗰啲山里边咧嗰啲瀑布水一样啊，一年到不停不断啊，滔滔不绝咁啊流出嚟，咁就判佢为1200功德，咁啊说明咧佛教嘅理论啊，真真正正啊系。好广阔，呢啲完全咧系出于佛嘅慈悲，从佢呢个自性里边咧流出嚟。佢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就应修10种广大行愿。咁啊，接上文咧，嗱呢个佛经里边嗰啲文字啊，非常好啊，尤其就呢个文学呢方面嗰啲文化啦，非常好啊。咁我哋既然普贤菩萨同善财童子讲，佢话如来功德啊，假使10方3世一切诸佛，咁啊能赞嘅人就好多啦，经不可说不可说，咁多个佛刹即闻到结，咁啊呢个时间就好长咯，咁嚟遮俗掩饰佛嘅功德都讲唔尽，咁啊有人今问啦。咁我哋点样修行啊？咁我点样得到进入咧？咁呢啲功德咁大、咁广阔，呢个理论咁深，咁啊，原则我点样进入啊？嗱，咁下边咧就跟住啦。佢话若欲，佢话假使有个人，你想啊成就你个功德之门，即系你想成就啊进入咧佛嘅功德啊。咁一定咧就要经过呢个门，门咧就以能通为宜啊！我哋点解可以出街咧？点解做唔住我哋可以翻嚟屋企咧？就因为全靠呢个门啊嘛！咁呢个门一打开啦，我哋咪可以出去啦。呢个门一打开啦，我哋咪可以翻嚟。门啊，就以能通就为佢呢个意思。我哋现在想成就佛嘅功德，想成就不可说、不可说、未曾接到都赞唔定嘅佛功德，我哋点样进入啊？咁啊，下边咧就有句经文，佢话应修10种广大行愿啊。咁啊，呢个应字咧就好肯定啦，即系话咧，你唔好咧有所怀疑。 你唔好啊有所咧疑惑，你要好肯定，亦都好应该，咁啊佢哋应，咁啊应该做乜咧？有个修字，你应该咧要去修行，修行啲乜嘢？十种广大行愿。咁呢个叫十种广大行愿啦，就系向下咁问你哋：一者礼敬师法，二者天山如来，三者广州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祈起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世，八者常持佛学，九者行信众生，十者就普皆回向。咁啊，先先有一句何等为十？咁乜嘢啊？叫做十种嘅大愿行门啦。咁例如刚才所列，嗱呢个经文里边咧，已经咧系列得咧好清楚噶啦。咁啊，由于啊呢十种大愿嘅理论咧好深、好广阔，咁啊现在呢个先先将呢个十种大愿咧呢个标题啊略为咧提出，咁啊解释下，咁啊然后下文咧再一段一段点样系一种礼敬师佛，一段一段咧咁嚟得解释，一共咧有十大段经文。咁啊，現在何等為十？就只係咧提佢呢個名字。咁啊，既然你想進入啊佛嘅功德之門，就應該要修嘅十種廣大行呢個願。咁啊，原則乜嘢叫做十種廣大行願咧？咁啊，一者禮敬師佛，叫做十者咧普皆回向。咁啊，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呢十种称为佢嘅大愿王咧，我就可以讲话菩萨嘅行门咧好多好多，但系我哋用呢个十大愿王咧就包括，但系亦都可以讲咧菩萨嘅行门好多，不出咧呢个身口意，身口意啊，我哋做人都好紧要啊，身。唔好做呢个杀道人，口啊唔好讲呢个恶语耳耳妄口两舌，呢个心咧唔好入咁多个贪嗔痴烦恼。咁我哋而家一者礼敬师佛，嗱何等为十啊？第一咧，佢就礼敬师佛。我哋点样去礼敬师佛？我哋呢个身体去礼敬师佛。每一个人入到呢个佛堂里边。咁啊，呢个最起码嘅礼貌，咁啊对住佛像咧就拜三拜啦。咁啊礼敬顶礼佛就系属于呢个真业恭敬啦。咁我哋能够拜得佛，原则上呢个人应该唔会毁谤佛啦。能够真正啊肯跪低叩三个头拜佛嘅呢个人嘅心啊，一定恭敬佛。咁啊，呢个心清净啦，然后佢个口啊赞佛功德，咁啊呢个口业清净啦，咁啊礼佛咧就包括三业：身、口、意。身礼佛个心咧观想佛，个口咧赞叹佛功德。佢二者就称赞如来，咁啊亦系包括三业。我哋称赞如来。即系赞佛啊，个功德啊，咁梗系合掌啦。咁啊，合掌啊，属于呢个身业供养啊。我哋个口赞叹，咁啊赞叹佛功德啦。佛啊，通常讲咧有三身四智，有五眼，有六通，有十力啊，四无所谓啊，十八不共法，呢啲就佛学个名词啦。都可以讲啦，系咪有佛先就具足圆满呢啲功德？咁啊，功德好多啦。咁啊，我哋个口就去赞叹佛就得。咁啊，个口如果清净咯，起码嗰阵时咧，你赞佛功德就唔能够同时啊讲恶话去闹人啦。咁啊，呢个口越清净啊，我哋个口既然赞佛，个身既然赞佛，呢个心咧系一定咧，亦都系赞佛。咁啊，所以二者称赞如来， 亦都不离呢个真口二三言。个三者广修供养，咁啊即系献供啊，咁啊供佛，咁啊供佛咧，通常啊就系、是、有六种供养。嗱，咁我亦顺便咧系讲下，呢个六种供养咧就系、是、花、香、灯、蒲、果、乐，咁啊六样花，嗱呢只花啦。总之时花一年四季，任何一个月份是当时当地的环境呢有些什么花的。那么我生在这个当地环境的人，那么我就买这个当地当时的环境的花来的供养法，那么花其实就是香。那么香呢就是包括我们中国人所烧一支的香，或者烧的香粉，或者是插香，或者是檀香。咁啊，名贵与唔普通就看每一个人嘅财力啦。咁啊，烧香供佛。咁啊，灯啊，就系、是、啊，呢次有冇啊？哦，呢次冇吓，燃油灯供佛啦，即系点呢个油灯供佛。但系油灯供佛咧，就系属于古时，但系现在咧就唔一定啦，可以用电灯啊。因为以光以灯嚟供佛咧。那是取这个光明来的照示法，但旧时呢你想用这些灯都没有，所以就只有用那些豆油灯，后来进一步就可以用火水，那么再进一步火水都没有人点了，那么电灯更干净更企理，没有那些煤油气，也都没有这个火水气，也都不怕烧到那面墙黑晒，干净专格企理，就取佢呢个光嚟嘅供佛。咁、啊、如果以花供佛，我就讲埋佢个果报。花呢个最靓啊，系人见到都中意啊。如果呢个人常买花供佛为因，咁啊由佢做人啊，不管个生就系男子身女子身，佢一定咧系美貌啊，而且呢个身咧冇咁多个臭汗气啊，响社会上个个见到佢都中意啊。就好似啲花人见人爱，就以花供佛得到个好处。咁啊，以香供佛咧，呢、這个人咧冇呢个口臭，或者咧冇呢个身咧其他嗰啲咧臭味之气，呢、這个人嘅身香啊好清洁。如果以灯供佛咧，呢、這个人就有智慧。咁啊，灯个反就黑暗啊嘛。黑暗啊！呢个人咪即系蠢咯，即系愚痴啦，代表愚痴啦。啊，咁啊，愚痴即系黑暗，咁啊，愚痴黑暗个反面就即系光明，就有智慧。如果呢个人常常以呢个灯供佛，咁啊，呢个人咧一定咧日后啊就有呢个智慧。咁啊，第四啊，图啊，呢个就图咧，图咧就系呢个字咧。就好似两点水，一个鱼正鱼个鱼下边一个土字啊，呢、這个在我哋中国咧就好少，但系你就去个泰国咧，就知道去泰国玉佛寺啊，咁啊你俾一份香油钱啦，佢就梗系咧俾一块啊，俾支香嚟，好似三支香啊，就另外有一块嗰啲金箔啊，有块啲金箔咧，咁所以真系好难睇啊，嗰尊佛像咧系又真系贴到一塌糊涂，贴到啊，相信好多人去泰国系睇过。但是中國就冇啦，嚇！所以如果你冇去過泰國，睇唔到；去過泰國咧，咁啊嗰啲佛像咧，咁你俾一份香油錢啊，咁我都去鋪過，都貼過啊。咁當然貼得唔好咧，佢又冇嘢黐噶，係咁啊，係人都連上去，只係象徵咧，你用佛金啊鋪上去呢個佛身，就或者咧用嗰啲香膠啊，啲肉係中國冇噶，印度有。嗰啲料咧，佢用啲香膠咧嚟到油喺嗰埲牆上邊啊，咁啊佢就塗塗即係油啊嘛，咁啊亦都係一種供佛嘅禮貌之一啊，花香燈塗果，咁啊第五就果啦，即係生果啦，亦係每一個國家當時當地嘅環境咧，係出產咩生果啊，或者外來咩生果，任何一種生果咧都可以供佛，咁啊但係有一種咧，連我都唔明啊。我相信香港都好多人有，我喺夏威夷咧，我先至學到嘅啫。咁啊，我啊有啲咧，咁啊去捉個市場，啊買只供佛啦。咁諗下要五六樣咁多，你又唔能夠相同，我就買咗一箱香牙膏啊，咁啊去供佛。哇！嗰啲老太婆 佛家你怎可以用香蕉咁佛家我點解唔得啊？你試過解釋佢就解釋唔到。問一問我自己我都唔懂，為乜嘢個香蕉唔整供奉？咁我真係讀咁多書，都未曾睇到一本經裏面啦，所謂供品裏面啦，香蕉唔整供奉，我都未睇過。咁所以我話咧，邊個話啊？佢就講唔出。你有咩根據？佢就講唔出。後嚟翻到香港呢兩年咧，都係咁樣有人問我個法師啊，點解香蕉唔整供奉？我話你問起我，你考起我，我都自己都唔知啊。我冇乜理由啊，既不殺生，亦唔害命，咁啊香蕉一條四四正正啊，除非你勾爛咗佢，勾咗個發霉啫，唔係一棵新枝嘅。咁啊香蕉嘅生命就好強啊，一兩日都唔會壞嘅。我冇乜理由唔整供粉啦，你問起我啊，咁所以咧，任何一種嘅生果，總之人食得嘅，當然咧人都唔食我哋供粉，唔通啦。對於人值得的你就可以用來供佛。惡呢就即是惡氣啦，咁我哋嗰啲所謂念經啊，當當啊、查查啊、木魚啊、慶啊，咁呢啲呢就係愛嚟啊準備啦念經啊、拜佛啊、在先啦、唱頌呢一方面啦，嗰啲音樂嚟得供佛讚佛嘅功德，所以通常講呢就叫做六種供養。咁如果以呢個音樂嚟得供翻，咁你日後呢個耳仔啊，你就冇咁多嗰啲浮浮煩吵吵嗰啲嘢聽啦。你來生咧，一定咧生於啊呢個清淨之家，唔係嗰啲是是非非嗰啲嘅地方啊。你冇咁多嗰啲煩煩雜雜嘢聽啦啊。咁如果呢個人鋪金箔，你來生啊感到呢個身咧。就一定啊，一系就大福报，所谓脚唔尽而好嘅，就一系呢个身咧有呢个光放出嚟，就以呢个金啊供佛。咁如果花香生蒲，如果你以总之任何一种呢个六种供养里边咧，六种因啊，都系啦吓，有呢个六种嘅果报。咁啊，原則上你哋各位聽咗之後啊，咁啊，你中意收啲咩因咧？啊，咁你絕對有自由權啦。如果你想話日後樣子生得好啊，唔怕豆皮掹雞啊，咁啊唔怕啦，生出嚟撈錢啊。總之啊，有啲人真係噶，唔好話咧，人哋都中意同我做朋友，有咁嘅人啊。就算佢想同人做朋友啊，人哋都唔中意，睇到佢唔係壞人啊，佢係一等一個好人。既不偷，既不搶，既不貪，既不謀，可是咗佢硬呢個樣，啲人睇得佢唔高興嘅。咁呢種咧就係自己冇收到福啦。咁如果你唔想咁樣啦，咁最好就以花供佛啦。咁如果你想話將來呢個身體啊，所謂啦嚇，嗰啲皮膚潤滑，以供啊，身啊常常冇呢個臭味之氣咧，咁你真係要用香供佛啦。你想为日后自己啊聪明有智慧，能够明辨是非，每一件事有判断力，绝不错误嘅，咁你真真正咧啊圆灯供佛啦。咁如果你又想自己啊常常得人哋赞叹，咁你今世咧你就用呢个音乐啊常常赞佛嘅功德，咁啊如是因就感如是个果。所以的三者广修供养，咁啊献供，咁啊呢个新恭敬咧，我哋用个手嘅献供啊嘛，只不过当时就跪响度啊，又跪响度，又用个手嘅献供，咁啊呢个新恭敬啦。我哋献供嗰阵时，呢、這个口啊梗系讲下话啦。咁我今日供佛系咩事啦？系菩萨慈悲加被啦，咁啊希望我最好能够了生死啦，即使今生不能了生死啊。不能了呢个生死的痛苦，咁啊日后做人啊都好啲啦，唔好今生咁苦啦。咁啊呢个口足念同时咧赞佛，咁啊呢个口业咧清净咯。咁啊呢个心啊梗系至诚啦。我哋买咗供佛，有呢个口足念，呢个心啊梗系至诚啦。咁啊亦系三业清净供养。咁啊最早就忏悔业障， 咁我哋有好多罪孽，每一个人咧都有好多罪孽嘛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佢以不重力不生娑婆。我哋嗰啲罪孽咧唔重啊，唔会生到呢个娑婆世界受咁多痛苦。呢、這个亦都系一定嘅。啊，例如好多人点解咁好啊？啊，点解我啊咁差啫？喂，人哋啊都唔知几多部劳斯莱斯都几好啊，我啊连个单车都冇架，一定要跑路11号巴士啊。咁啊，点解咁差咧？就因为人哋有福啊。你自己冇收到啊！呢啲冇得行嘅，嗰啲有福嘅人真系嗰啲钱咧，想唔要啊，拿佢啲钱就话都好似言不绝咁嚟啦。嗰啲真系冇福嘅，佢想揾多啲咁多食下都冇啦。咁所以我哋就要收福啊！呢个福啊系自己收嘅。咁啊，如果自己有业障，亦都要靠自己咧去忏悔。你忏悔之时，真系礼拜啊！咁啊，身清净啦，我哋呢个口就梗系念经啦，或者念佛啦，咁啊口清净啦。我哋呢个心咧，因为忏悔自己嘅罪业啊，唔忏悔呢个罪业，总将来堕落啊，咁啊一定咧就虔诚，咁啊亦系三业清净啦。咁啊五者就除起功德，凡系有功德，我哋都要除起啊。所以经常有咁嘅意思啊，出钱做功德嘅人就固然有功德。咁啊，而家我呢个冇钱，岂不是永世穷？你啲有钱可以做善事，咁啊求福啦，咁啊生生世世咪都有钱，大富都可以做善事。喂，咁我呢个冇钱咪点办？咁岂不是永世都冇机会？咁亦系唔平等嘅喎。所以我哋一个人咧求福啦，亦系睇环境啊。有钱就可以金钱，但系冇钱咧，我哋可以呢个口啊赞叹啦，人哋修桥，梗系你话佢好啊，人哋赠衣施药，你就讲一句好啊，啊好似今日冬天，人哋派米啊，派棉胎啊，派棉衲啊，你梗系要讲个好啦、啊，你千万唔好啊，自己又冇能力做，睇见人做啊破坏，咁啊真系罪不可恕啊，啊！如果你自己冇钱冇问题，我赞叹人家就做同样功德。点解？例如我有个朋友，佢本来想拎10万银啦，啊做几多百善连纳啦，一下通街派。但系你同佢识啊，你一句话阻止咗佢，因为佢相信你嘅话，同你系好朋友，大家平时都倾得埋，对你亦都好信任。咁啊，佢想做一件善事，你唔鼓励啊，你仲一句话整坏咗。咁你话你系咪几罪过咧？变咗咁多人啊！佢啲几百善连啊，派几百嘅人，变咗几百嘅人，因为你一句话，在呢个冬天里边受呢个寒冷啊！咁你话你个罪过几大咧？但系如果反过来，佢呢个人想做啊，但系犹豫不决，你系佢好朋友，佢问你一句：我应唔应该做啲10万银咧？应唔应该将10万做一百件连啊，派俾100嘅人保面咧？你一句话是好到的，调转头啊，我哋冇得着啊，好冻啊，冻死人啊，佢听你一句话，佢马上去进行，能够受益过百人，你话系咪你个功德同佢一样啊？说不定啊，亦都可以讲啊，有钱做功德，如果心不诚啊，呢、这个福都唔大啊。如果我虽然冇钱，但系我自己好惭愧。我冇钱啦，我想做冇办法。既然我有咁嘅恩缘，我个好朋友佢有钱，佢能够做，我咧就尽量咧鼓励佢，仲出力去帮佢走掉，尽量咧将呢件事一及时做好，及时送到呢个露宿街头嘅人。咁你话几大功德事啊？所以除起功德啊，千万唔好做嗰啲咧显福显德啊，自己又不能做。或者唔中意做，但系就专门破坏人哋做，的确唔要得。所以呢点啦吓，亦都系大家咧应该要做到啊。咁啊，六者请转法律，咁啊即系请佛讲经说法。咁啊，今时今日咧，我哋就可以讲话请呢个会讲经嘅法师啦讲经。咁啊，佢哋请转法轮啦， 啊，呢、這個佛法咧，好似個車輪咁啊，轉到邊處咧？呢、這個車輪就可以壓碎嗰啲沙石，等於話我哋呢個發展到嘅地方咧，可以破除人哋嘅邪見。啊，凡係咧有法嘅地方咧，可以令到呢個人嘅心清淨。令到我哋咧从呢个生死嘅地方进到呢个涅槃解脱嘅地方，就好似呢个车轮可以转，一开动架车就由呢次咧系一个钟头之后就可以去到元朗啦，到到你个目的地啦。咁啊，既然有咁多个好处，凡系有人讲经说法嘅地方，我哋要随喜。即使咧好耐时间冇佛讲经，或者佛去世啦，冇法师讲经，我哋应该要泛起请法师咧讲经，转法轮，呢、這个功德无量啊！咁啊，七者就请佛示世。咁啊，佛咧因为应化呢个人间，亦都随呢个人间嘅寿命嘅长短，即系通常八十岁，咁啊佛咧亦都八十岁入灭啦。咁啊，我哋知道佛入灭，我哋要请佛示世间。要有佛示世间众生啊，先至有呢个真理去闻。因为佛嘅道理太好啦，里边啊可以讲咧教呢个人点样向善，点样修行，点样咧从呢个凡夫俗子嘅身份一直修养到成就无上菩提，都系佛经里边啊所有重要嘅理论，都系从佛呢个金口啊讲出嚟。咁现在佛咧去世啦。我哋以后想见佛都冇机会，所以听到有佛啊入灭，我哋咧要请佛咧久住世间。第八就常随佛学，咁我哋学有几句话，个学佛所学就行佛所行啊。佛点样做，我哋就点样做；佛点样嘅言行，我哋就点样嘅言行啊。要学佛之所学，要行佛知所行啊，咁所以八者咧就常常随佛学，九者就行尽众生，即系众生啊有乜问题，我哋要常常咧以呢个慈悲喜舍为到咧成全佢哋，众生冇得食，我哋咧就俾佢食，尽量众生冇得着，我哋尽量咧俾佢着。某一个人有病冇钱睇医生，我能力做得多，我就送过去睇医生，或者我哋自己开呢个赠医私药嘅诊所，嚟到成全咧嗰啲病痛嘅。